在讨论啊，就是说大家都在说布施嘛。然后我们上次在那个小组讨论里面，我们上次上课大家也分享了很多说，说哦，大部分的人做财布施，然后有内财布施跟外财布施，每个人做很多，我觉得很棒。那个无畏布施呢，大家机会就比较少一点。那我其实很鼓励那个我们其他的班上，还包括其他同学，多有机会就做无畏布施。其实无畏布施啊，当然是要看机缘啦。你去把握一个原则啊，就是说，当人家心里啊恐惧，发生问题，不知道下步怎么走的时候，你能够有这个机会，或有这个智慧，能够跟他分享，就是能够指引一条路。让他看一下有一条道路其实是敞开着，只是他自己没看到。有的时候需要一些鼓励，那么有的时候还需要一些物资上面的帮忙。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要给人家一条路，让人家能走下去。有很多人啊，因为你的无畏布施，他因此而不自杀，他因此啊不用这个妻离子散。真的很多情况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甚至有人生病啊，你帮他介绍医生啊，帮他安排这些，也算是无畏布施哦。就是在人家走投无路啊，不知道下步怎么走的时候，你能够给人家一些帮助，这个叫无畏布施。我会鼓励你们，当然你无畏布施不是说到街上啊看到人就无畏布施，没办法，这也是需要一点机缘。但是这个我反而觉得说，哎，你们可以试着啊放在心上，有机会的时候，甚至包括同事，有些你们如果这中间有些人是主管，对于你们的属下，其实是有很多机会做无畏布施的。那还有你们的同事啊，其实很多机会，你们就可以 keep in mind， 这个是你们我觉得有机会，只要你上心，其实有机会去做的。而且这种东西呢，你做了一次两次之后，会有其他的人，他们你就有口碑了，人家对你有信任，就会开始介绍其他的朋友过来给你。我觉得这个东西，这是一个你们可以做的。那法布施的话，我们讲蛮多的了，就是现在可能机缘还没有到，因为大家学习的第一个时间不够长，第二个花的功夫不够多，所以可能比较还没有办法。但是法布施并不是说讲一本《金刚经》啊，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你能够讲一些概念，也算是法布施，一句、两句、三句都是法布施啊。好，那再来。再来下面我们说这个持戒。持戒啊，我倒想问问大家，你们对于自己的戒律持戒有没有人，我想听听这一轮的分享，我想听听看啊，你们在生活之中有没有一些持戒，就是刚刚有 share， 这个戒啊，你不要把它想成一定要我们所讲的哎呀什么和尚佛教徒啊所持的戒，你不用把它看到这么狭义，你不用把它想到狭隘啊，一定什么不能够杀生啊，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其实持戒啊，是一个任何修行人或任何一个人啊，对于自己心性的训练的一种方法。持戒啊有很多，你可以从最简单，比如说我啊，就打算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就说哎呀，我每天睡得很晚。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持戒，我每天呢不能超过晚上12点睡觉，那这就是我的戒律。或者我每天早上啊，我不能超过这个8点起床，这是我的戒律。你们可能会说这荒谬，怎么有人有这种戒律？我说是啊，因为我不用上班，所以大部分时间我是8点以前我是没有起床的。所以你会去想一些事情，那有一些人说我要减肥，另外一个班级那他们就是说，有人说我现在开始每天晚上几点以后我一定就不吃东西，这是我对于我自己的戒律。其实你可以小到这样子的戒律，那大到你可以说哦，我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我想听听看诸位在持戒方面有没有已经在持任何戒律的，就是我给我自己的期许，这是我对我自己心性的锻炼。或者说哎，我还没开始，但我打算要做哪一方面的持戒。那我希望你们能够在持戒方面啊做一些分享。Before then 啊，说还有一个忍辱啊，忍辱呢，你们可以把持戒忍辱一起做分享。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精进，我想把这三个我先做个介绍，然后这三个我倒想听听看你们 不戒忍辱精进啊，忍辱啊，我们讲过是说，你在这个贫贱不能移啊，富贵不能淫啊，其实有那么一点意思。这个忍辱啊，我们有讲说，其实应该是安忍，不是说光在很困苦啊的情况之下忍下来，人家羞辱我的时候忍下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说，当我在富贵之中，当我在发达之中，我的环境变好了，我是不是还能够不忘初心，能够安住在当下，我不会得到大头症，我不会因此而失去了我原来的一些好的朋友，好的对我真正真心能够说真话的家人。其实在两边修行都不容易，一边啊有如是在我们说其实修行啊是在中间啊，在人道修行最容易。你忍辱忍到极致，就好比你在恶鬼道地狱道，那你这个安逸到极致，好比你在天人，其实两边都不容易修行，因为在极度的痛苦跟羞辱之中是容易产生嗔恨心的。那么在产生嗔恨心的当中，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忍辱啊，我们在第十四品，如果大家曾经看过这个经文，你就应该知道他是说这个忍辱仙人啊，这个佛陀啊在因地修行啊，在来当菩萨的时候啊，曾经修了500世的忍辱啊。那其中有一世，那个故事我们下等会儿再讲啊，那我们到时候先听听看大家在忍辱方面啊做些什么。忍辱啊是在工作上啊最容易的啊，其实是夫妻啊，那么家人越亲近的家人啊，对于你的父母，对于你的公婆，对于你的子女，尤其是夫妻，还有啊在工作上，现在大家都在职场，对于你的老板啊，对于你的上司，甚至其他同事都会做到忍辱。那忍啊会郁闷啊，会嗔恨啊，那个不发出来啊自己生病啊，发出来啊火烧功德林啊，那怎么处理的？我也想听听看，你们可以做一些分享。如果你这中间说我还没有例子分享也 OK， 那你至少分享其中的一两项。那佛陀有说忍辱很重要一点是什么？你必须要能够有空静的智慧，否则忍字啊是心上一把刀啊，插的你体无完肤，那个心脏都插出血来了。忍啊不能说是要强忍，真的是要你能够悟，真的明白到空性的智慧啊，能够了解啊这人生无常啊，诸事无常啊，其实啊所有东西啊都因缘生灭，你要能够把一些事情能够看得比较淡一点。看得淡并不是说让你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面，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是要了解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因缘的显象，好的事情它必有好因在后面，恶的事情也必有恶缘在后面，你要能够顺势而为，要有这个智慧去 cope with 这件事情，那要能够去 manage 它，这个东西是我们学的智慧。当我们还没有弯全证悟到空性的智慧之前，当你还没有完全大自在之前，你用什么法门，也是我们可以互相 share 的哦，你用什么法门来面对生活之中这所有的不如意，外面的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最爱的人，或你最恨的人，或甚至你不认的人，他所给加诸在你身上的羞辱与压力，你怎么去克服？当然我说哎，我们现在在学佛，我们在听金刚经，我们在念心经，学楞严经，这些东西当然有帮助，禅坐有没有帮助，肯定有帮助，但是当你还没有到达那个自在的点的时候，哎，你是怎么样去克服你的障碍？如果有人愿意出来分享也很棒。整个六度其实我们讲了很久了，概念其实很清楚，只是说同学之间的分享，我反而觉得是在这一个章节，就是我们在讲六度更重要的。因为六度说老实话是菩萨道，是菩萨在行的。六度是什么？上次我们讲过，你这个 X 轴这条横这条线是般若智慧，上面有五个 Y 轴，上面有五条直的线架在这个般若上面，那个是前面的行门，那这个是菩萨在行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空性的智慧，我们叫做六善行。那我们平常是怎么来 做这六个善行，然后当我们遇到困难是怎么克服，其实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些修行人来讲很重要的一个讨论。如果只是上抗讲很高层次说，哎呀我不贪我不嗔我不吃啊，这个我不杀生啊，我不什么，这个东西离我们的生活会有一点遥远，我们要把跟我们生活最靠近的东西拉出来。那虽然贪嗔痴的确，其实它不能说离我们生活很遥远，是说这个目标其实比较高，我们一直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在走到那个点之前，其实还有很的戒律是可以做的。比如说啊，我说最理想我不杀生啊，我对我的戒律是我不杀生啊，我以后蚊子叮我的时候，我真的我不要打死它，那我要有怜悯、慈悲心什么什么的，我现在还没做到。那什么干，我知道这边在座已经有很多人都做到了，是真的是比我做得好，了不起，我现在还没做到，那我希望我先从一些持戒的方法来，有些什么其他的戒律可以做的。那我刚有发一个文章给你们啊，那个其中台北一个同学他是说，我想要每天都禅坐，我要告诉我自己我每天一定要禅坐15分钟，这个就是给我自己的戒律，我一定要遵守这件事情，这个东西是能够帮助我调伏我的心性。这是你们去想想看，你们有什么戒想持的？一个人呢、啊，如果没有任何戒律，其实不见得是好事。有的时候，你生活之中有一些戒律，对你来讲是能够帮助你调伏你的心性。好。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布施啊，因为讲的布施已经讲很多堂课，我今天就不再提了。忍辱，这个持戒，然后忍辱，再来精进。精进啊，当然以佛的角度来看啊，以佛家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你要念佛经啊，你要能够对佛经方面啊，对于佛学方面能够提高你的造诣，你要能够更努力啊。那但是如果你的生活很忙碌，让你没有时间啊，真的在说，哎呀，对对，你我上金刚经已经是我的 max 了，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再做任何那个，我上班实在是好忙，我家务实在好忙，也没问题。那我想听听看，那在精进方面，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明天会更好，永远永远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那你在其他方面有没有任何 plan？你想要更精进的，如果这方面你能够有所分享也行啊，不见得要看佛经啊，在任何方面我督促我自己，我希望能够更进一步，我希望能更精进。但是这个绝对不包括我想多看一些股票的书，所以可以多赚一点钱，或者说我想看看怎么样 be a better business person， 跟赚钱商业要无关啦，修养心性啊，修养自己的身体或者修养自己的心性方面为主。你有没有做什么精进的事情？那最后就是禅坐。禅坐的话啊，到最后其实无论你是怎么修行啊，最后最后最后还是要经由禅坐。如果大家还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佛在世啊，他这个佛应该说佛法佛运一共12000年，前面的1000年是正法时期，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正法时期分为前后期啊，前面500年是解脱坚强，所有修行人在佛的加持之下纷纷解脱，很多人成就，大成就者非常多，在那500年，尤其是佛在世的时候，很多修行人当世大觉，就是那一世啊，跟着佛真的就大觉了，出三界了，各种修行的成就。那么那是前面500年，而第二个500年是什么？第二个500年是禅坐坚强。当佛的摄受力啊越来越小的时候，因为他那个缘太久，佛灭太久，那么后来成就的人啊，真正能够当世成就的人就越来越少，所以呢大家必须靠着禅坐。所以那时候禅坐还是非常，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就明白禅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禅坐甚至到后期是比经文重要的，很多修行人如果没有办法有很强的摄受，他们必须经由禅坐而证悟，经由禅坐而解脱。 后来你记得吗？第二个一千年就是叫相法时期，很像的相，已经不是正法，而是相法。相法时期的前面五百年是叫做经文坚强。所谓经文是说，大家连禅坐啊也没有办法这个解脱了，那么就需要靠很多的经文啊，经文还是需要听一些道理啊，听一些道理能够解脱。后来就是塔庙坚强。塔庙是什么？塔庙是说，哎呀，我经也不念了，算了，我也别解脱了，我那就到庙里面去拜拜，有报有五拜五波比嘛。现在后来的人都变成这样子了。那等到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哎呀，那个拜也别拜了，那个拜都是要去中六合彩，那个要不然呢，最后的这一万年啊，最后这一万年末法时期叫做斗争坚强。这个前面所有的东西已经倘然不见了，这个邪师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好老师找不到好学生，好学生找不到好老师，永远啊就是在那里面云里雾里听一些邪师说法。那么到最后呢，所有的经文呢通通不见了。第一部不见的经文我有讲过，就是楞严经。为什么？因为楞严经我们说开悟在楞严，只要把楞严经消灭之后，佛法本上就结束。当你开悟的书结没有的时候，那你还讲什么佛法呢？说哎呀，那成佛在法华，你开悟都没开悟，你还成什么佛呢？所以到最后其实是非常 miserable 的。那我们现在有讲过，那禅坐刚刚讲的这些其实是要告诉诸位禅坐有多重要。禅坐非常重要。有的仁波切跟我讲，他说你聪明对吧？我说是啊。他说你很会讲啊，很会念书啊，这个佛经一看就懂，是不是啊？我就说是啊。他说我告诉你，你做这么多善事啊，对，他还跟你做这么多善事啊，你又捐钱啊，又无畏布施法布施，是吧？我说对啊。他说我告诉你，你做这许许多多，你不管怎么聪明啊，你行善布施啊，他说如果你这一辈子不能好好的禅坐，就无法成就。那由此可见禅坐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不管你资质多好，不管你做了多少的好事，如果你没有办法真的定下心来禅坐，由定生慧，其他一切都，那你说我净土宗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可不可以？那可以。其实这个意思跟禅坐已经差不多了，因为阿弥陀佛想往生是什么？你必须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你不是在那边念阿弥陀佛，一边玩一边念阿弥陀佛，不是的。所以到最后，不管你走哪一个法修行，到最后都就要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也可以。那你要禅坐也可以，你要知道是同样的意思。好，那最后呢，才是我们所说的般若。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般若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直我们在修的。那我们大家今天愿不愿意每个人针对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不要布施啊，布施以前讲过太多次了，那个我们就讲前面这样都行。我们看看忍辱持戒精进跟禅坐。我反而希望至少精进啊，这不是对不起精进，那个持戒是不是大家能够至少分享持戒？然后如果在持戒以外你还愿意多分享一两样 That'll be great， 好不好？我们今天就现在开始，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对甚至对于我啊都是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听了不同的同学所分享他们持戒他们修行的方式，对我来讲也是会很大的启发。好，那我们就随便照那个照片上来好了。来 Kate 行不行？